喜马拉雅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精品多人有声剧《暗夜行者》，咫尺天涯。 富贵险中求，来吧。 照片上是陈默的女儿， 他女儿尿毒症，要做肾脏移植手术，需要60多万。他一个开出租车的，一下子哪能拿出那么多钱？所以在半个月前，他花了所有的钱，找我买了份人身保险。 所以你以为，陈默会为了女儿，用自杀骗保？ 哎呀，人穷疯了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？而且他很爱他女儿。 总是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未来。陈默，你果然是个赌徒，为了60万可以连命都不要了。 你好像很了解我，可我并不认识你。 那不重要，我救你女儿一命，你帮我做件事情怎么样？ 快看，楼下推着病人散步那个女护士，我注意她很久了。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啊？ 你不是问我病好了最想干嘛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我最想让你给我找个妈。 她叫陈默，是我找的一个线人，我准备把她安插在梁龙身边，继续追查昆托的下落。我观察了他一年，是个完美的人选。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合作？ 不，我已经离开警队这么多年了，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。 陈默和洛翔之间还有一道缺口，而你正好能把它填补上。毕竟这个世上你是最了解洛翔的人，难道你不想为他报仇吗？ 阿强，你可得好好对我弟妹。我听说这家茶楼他是为了你开的，知道这家茶楼里最出名的是什么吗？就是这碗虾肉馄饨。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我已经回答过100次了，别为难我，苏警官。 你还知道我是苏警官？刚才梁龙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我的名字。 当时应该是我保护他才对。 如果你能保护他，你不成了洛翔了吗？ 也是。 别内疚了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那个已经牺牲的洛翔，跟现在的你没多大关系。 你想行动进行下去，因为只有在行动中，你才能在陈默身上看到洛翔的影子。你不要想太多，洛翔已经死了，不要把洛翔的情感投射到陈默身上，这对洛翔不公平，对陈默也是一种负担。 你说的对，陈默应该有新的生活。 我承认这是自制的糖水，但是你刚才见到他的时候那份喜悦和期待，是不是你内心最真实的感受？ 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你也怀疑过我就是 洛翔？那么你现在只要不喝他， 那 份喜悦和期待 是 不是就一直保持着？ 只要接下来你不说破， 这瓶可乐是真是假有那么重要吗？ 我就掩饰。 你不是谁的替代品，谁也替代不了你。